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上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得噶。 厄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厄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拍完泰河肥菜 Amber Eric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 我有你哋嘅认同就够。 大家好，我系姚明豪，你听紧嘅系。www.web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起来，我带你环游世界，我骑着车去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 来到3月23号的北上频道，今晚就我和阿迪啦，夏薩都在这里 的，Hello， 牛哥仍然都是冇出现嘅。 我知道佢健在 嘅。又要讲佢喺边啊，就要猜测佢喺边啊， 唔知佢喺边啊。 我諗又唔会系同马航有关。 唔会。 又唔会系去咗台湾嘅。 有留意即系佢嘅 Facebook 啦就知啦，即系佢喺礼拜五嘅时候就 post 咗张好似俾人仗打80棍嘅相，个背脊上喺度咁啊。应该健在嘅 ,ok。 我觉得佢就系、是、佢系最关心东莞嘅人啦，即 係 而家喺度救亡啊，向东莞嘅经济呢即係冇咗佢真係唔掂。 我知道佢重新去铺搭緊呢个喺东莞嗰边嘅一啲航线。 东莞靠晒佢真係。咁、所以就唔怕，我保证下个礼拜一定有啊，下礼拜一定有啲云啦。 一定有。 係 ,ok。咁今个礼拜返嚟就我啊录第二个节目。咁啊，有時都難免有啲話題會係即係同一個話題，可能都要講兩次。咁但係我覺得就係有啲話題值得講嘅。咁今個禮拜我諗都係台灣嘅反服貿嘅事件啦。咁即係到我哋呢一刻而家度做緊節目咧，其實都仲係進行緊啦。 一路都進行緊。 我哋而家最新嘅咧就即係我哋都係星期六晚夜晚錄音啦。咁就。聽講話呢個立法院嗰邊咧，就已經係有都108,000人㗎啦。 係啊， 係啊，即係比晏晝嗰時多咗好多。咁啊，其實講個經過，我覺得冇乜意思，因為可能好多人聽嘅時候已經係好多日後。咁但係就即係我哋好 excited 嘅，即係睇。 先批評下一樣嘢先啦，即係我覺得幾個角度去講啦。第一嘢，香港傳媒呢個報導嗰個角度啦。 係 咁。你見到嘅係好冷淡嘅，其實冷淡嘅意思係包括無線都好啦，雖然佢都係擺喺第一個頭條 headlines OK， 咁但係你會見到嘅係影出嚟真真正正嗰、那個，即係唔同我哋七一啊，即係我哋都明白哦，《蘋果日報》一定係做一張好大嘅相，好多人 OK，但你見到今次傳媒好多時報道都唔係咁，反而比較詳盡嘅係有線啦。其實個環境可以咁樣講，即係點解要去嘥少時間講就係、是、個環境幾次六四，即係你啲人就衝咗有部分嘅學生啦，衝咗入去立法院度啦，咁而另外一方面其實好大批嘅群眾其實喺出面嘅，而由禮拜而其實禮拜四同禮拜五開始咧，佢搭咗個好細嘅台，亞灣大約兩尺乘兩尺度， 好有意思啊！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先講下呢班學生咧，即係留低。我想回應翻你頭先個問題就係、是。你又會唔會？你講緊香港嘅傳媒咁，即係我覺得你會唔會係要求高咗啲咧？ 嚇、高咗啲，點解？ 可能到你個仔嗰代咧，就好似而家嘅大陸咁咧，係不聞不問嘅，喺呢個世界上冇發生過呢件事㗎。即係除非你上微博啦，咁微博都叫做仲有少少人性，就俾你哋。 即係留下言，咁但係留言呢都有規矩嘅。 吓、 啊、即係你要鬧啲台灣學生呢就俾你鬧、啊、,ok? 要讚呢、 啊、如果你讚呢咁咪刪你貼囉。 ok? 即係咁嘅。咁、啊、所以香港其實都唔錯㗎啦、嗯、即 係你知道有 你個仔嗰代係冇㗎啦。即係譬如呢個禮拜我哋如果生活喺大陸、嗯冇事發生啊！台灣成個世界啊，咪馬航啦，咪 馬航啦，咁啊，然之 後仲有就 米歇爾過咗嚟， 兩個第一夫人啊，呢、這個真係好緊 要。晏啲講下， 唉，一人講下咩叫兩個第一夫人先，我都真係有啲拗頭。咁啊，係咯，咁啊，日日啲新聞就係睇住佢兩，睇住嗰兩個女人就去遊山玩水咁嘅咋，係啊，邊有咩佔領乜嘢話，嗰啲咩冇呢啲 冇啲嘢喎， 係咯，因為黐線嘅。台灣是中國一個省嚟噶嘛？ 係咯， 台灣 is China， 即係咁樣噶嘛？而家係咪先咁？所以好啦，好噶啦，有一報道。 係 咁，但係講翻學生，其實就、嗯、即係我覺得又好值得講嘅，即係除咗嗰兩位，我哋都見咗好多日啦，林非凡同埋陳慧婷啦，咁同埋就係整個所有大學生，即係。佢哋嗰個分工係做得好好啦，譬如話即係我諗大家聽緊節目，我哋都會將都會見到，我希望又係冇沉到個底啦，或者京城嗰邊我都會同一時間分享，就係嗰個網站啦，即係我覺得嗰個網站係真係即係絕頂高手嚟㗎喎。 網絡嘅世界，即係個散播嘅速度快啦。咁、啊、其實你見到 咁。佢做得好好，我覺得資訊係好多㗎。係 啊。 即係嗱呢個網站呢，嗱我哋就可以嗱，如果你搵唔到我哋讀一讀啦。哇，不過好鬼長喎、啊、條 thread。hackfoldr.org。咁跟住呢就 Congress Occupy， 咁就後面有一紮密碼咁樣啦。咁我諗你都係盡量搵返我哋俾你嗰條 link 啦。咁其實入面係好多好多資訊跟進。譬如話我尋晚入去睇同今日入去睇已經唔同㗎。譬如話佢有好多影音嘅直播佢擺返晒去㗎，即係於 YouTube 嘅直播佢分得好好㗎。譬如話有喺立會入面嗰個嘅樓上樓下跟住又有呢個青島東嘅北側，濟南路嘅南側，濟南路嘅咩機動咁樣，佢分好曬每個範圍，然之後係完全係直播俾你睇嘅。咁、嗯、我另外其實早幾日我哋都分享過一條 link， 就係喺 Ustream 嗰條啦。咁、嗯、係一路俾你睇住喺立法院入面嗰個情況啦。佢24小時就即係播住 嘅。 係啊，咁同埋就係話所有啲文宣啊。所有仲有就係有好多係即時嘅文字轉播啊，咁佢全部呢其實都擺曬入去。我覺得仲有一樣嘢最抵讚嘅呢，就係呢佢有一個呢，即係要俾我慢慢嚟，因為資訊就係太多。咁呢佢呢就係一個呢係即係類似好似宣言咁樣嘅。佢嘅宣言呢，首先第一決咧就係中文嘅，佢就兩岸服務協議咧係台灣，即係解釋俾你聽呢件事係咩事件嚟嘅。咁佢話兩岸服務協議咧就是、台灣同中國簽署嘅 EFTA 自由貿易協議一部分啦，一路咁樣就一路講到點解佢哋要搞到要去佔領立法會咁樣啦。咁、一段中文，咁但係你再睇落去咧，呢段中文咧 係有唔同 有英文嘅翻譯啦、法文啦，嗱俾我用佢讀日文啦、韓文啦、德文啦、廣東話喎，台灣人民為咗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粗暴嘅審查，而家佔領緊立法院抗議，鎮暴警察亦都聚集咗一齊，準備強制驅趕。呢、這個對台灣嘅未來同民主都非常重要嘅時刻，我哋需要世界嘅關注，請將呢個消息分享俾所有朋友，天佑台灣。嗱，我冇，唔係我，我係一隻字跟住讀㗎。有廣東話，頂你個肺，仲有瑞典文，有俄羅斯文，哇，阿拉伯文都有，台語有，葡萄牙文有，西班牙、波蘭、菲律賓、意大利、捷克、土耳其、波斯語、越南話都有。哇，越南話公大洞拉係温頓德洞大洞拉咁樣喎、啊。哇，幾鬼犀利啊大佬。跟住一路殺女。喂，讀唔晒啊大佬。 翻譯人才好勁。 幾十種啊，去到最後有泰文啊、丹麥文啊、匈牙利文啊，你咁搞。喂，香港啲社運 學下嘢啦，大佬，即係喂，即係黐線嘅喎，呢樣嘢真係好犀利喎。即係佢呢個，你當佢好似啲新聞稿咁樣，即係你入去抄就得㗎啦，已經有曬俾你哋世界各地。 呢個絕對係台灣一大班 係啊高手啊， 即係呢啲係佢哋即係高手嚟㗎。 係啊，高手嚟㗎，真係係啊。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呢個網站啊，絕對真係好值得去同大家去分享啊。係啊，即係入邊有好多，譬如話，哎呀，佢分好多好多細節嘅，有咩懶人包啊，即係講嗰啲議員啊，咁啊又有啦。咁啊，你要好認真要知道翻件事嘅經過，咁佢又解釋曬俾你。解釋曬俾你聽啦，好正啊！喂 ，Excel， 哇，喂 ，PowerPoint 嚟嘅大佬，呢、這個直情係，即係我而家見到有一個咧係解釋成單反服務嘅始末啊，嗰啲嘢咧，全部用曬呢、這個即係 PowerPoint 去做，咁、哇，真係冇得彈， 咁梗係冇得彈啦、 啊， 但呢個咪見到嘅就係、是，即係我哋只可以妒忌人哋咯，同埋希望人哋守到呢條線， 唔係人哋真係勇武啊嘛， 唔係我諗咁樣講啦，即係你話去到就係話台灣同香港嘅對比啦，我覺得有幾樣嘢係台灣係一個好好嘅優勢嚟嘅，呢個係從來都係。第一樣嘢就係話，即係佢哋個歷史嘅問題啦，你見到，即係你去台灣旅遊又好又知嘅，無論係後生嗰代或者老嗰代都好， 係 一提到共產黨呢三個字，我諗大部分人都會同你講滔滔不絕嘅理論。除咗藍營加綠營之外咧，第二個 point 就係共產黨。咁呢樣嘢佢哋好根深蒂固嘅，你見到。第二樣嘢就係、是，即係我諗台灣嘅優勢同香港最幾樣嘢，第一樣嘢佢個自給自足嘅問題啦、你無論食物啊、水源啊、資源嘅嘢，唔同我哋香港，我哋香港太近啦，俾佢攣住就真係攣住㗎啦。即係喺開頭嘅時期。呢樣嘢係我哋冇辦法反抗 的。呢、這個係啦，呢、這個係台灣人同香港人個諗法唔同啦。即係我諗香港人就成日都覺得就係我哋係啦，好似你咁樣，即係喂唔反得面㗎，同阿爺一反面就斷水斷電啦。 但佢哋習慣咗嘛。 係啦，咁但係台灣人根本梗係習慣啦，世世代代最多咪俾日本人即係殖民過嗰50年 ，OK， 咁但係大部分時間就係、是、即係都係同埋佢哋有原住民啦，咁你仲有就係、是、 同埋輸咗國共內戰走咗之後，你見到即係 咁又唔好講咁耐，咁其實你話即係去到其實你去到蔣經國嘅年代，即係已經係立心去建立一個民主嘅制度啦，咁呢個制度其實到今時今日嘅台灣已經翻唔轉頭啦， 冇得翻轉頭。 咁同埋就係、是，同埋我都係講嗰句，佢始終都要多謝香港人嘅，真係要多謝香港人，因為即係香港人做咗一個示範俾佢先， 做咗個靶。 呢、這個真係好緊要啊，大佬。 係啊，佢哋入邊嗰啲學生，佢哋自己都講啦，你睇下而家香港搞成點？ 係啦、啊，即係講今次你成個學生運動就係、是、都見到就係、是。攞好多人都會攞香港嚟做一個對比咯，咁呢個，所以係好彩有香港喺前面啦。 係咯，咁樣起碼有啲人有啲警醒話，哇，原來香港搞成咁係喎，咁樣，咁我哋仲要點樣，仲會唔會步香港嘅後塵咧？咁樣真係要會思考下咯。 係啊，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即係今次嗰單嘢，當然好多香港人會好羨慕啦，嚇咁咁，但係首先都係嗰句啦，即係你有冇行出嚟做先咯？咁但係即係我諗，其實我哋兩邊嘅人其實都係點講咧？可以即係好多嘢可以學，互相可以學習嘅，即係香港人亦都可以學習一下台灣人嘅態度啦。即係譬如呢班學生，我諗最值得大家。欣賞嘅就係佢哋真係覺得個議會已經幫唔到佢嘅時候，咁佢哋點樣去即係點樣去表達呢一種不滿咯？係啊， 但佢哋夠膽去做咯， 夠膽去做 呢樣嘢，我哋係 唔使好似香港咁樣傾完香港有演習又傾完又演習咁樣。 香港就講咗當做咗㗎啦嘛，但所有人都係， 即係話嗱，我就嚟佔領中環㗎啦，我嚟就嚟㗎啦，就嚟到幾時咧？ 咪同埋 就行動咗咯。 同埋你見到，即係話今次成個事件係有少少突發性嘅，突發性嘅意思就係話，佢哋好識得去。你見到成班學生咁講先啦 ，OK， 好識得去攞個政治籌碼 ，OK， 就係話第一樣嘢衝咗入去，閂咗道門 ，OK，可能。 大家都會覺得喂佢哋好破壞，但係你唔同其他國家嘅就係佢哋唔係燒 Q 咗個立法院 ，OK。第二樣嘢嘅就係話，最記得啦，琴日嘅新聞報道啦，星期五嘅時候啦，有一位人係諗住做一個噴漆。喺個場度啦，咁但係其實你見到外圍嘅在場嘅人係靴爆佢，跟住又勸服翻佢落翻嚟嘅，即係佢哋佢都識得拿捏一樣嘢嘅，就係話我哋衝咗入去之後，其實我就係攞翻樣嘢，我哋坐喺度，然之後表達話俾個政府知， 好乖嘅佢哋，好乖嘅，即係同埋嗰個個 focus 係好集中嘅，即係又唔會話太多嘅議題，你見到大家都係求一樣嘢嘅啫，譬如話佢發出話有三個要求，我記得我大約記得啦，即係話要求同馬英九對話，跟住仲有就係要求撤銷翻嗰個服貿嘅協議啊，仲有一個我就唔係好記得啦。咁即係咁啊，由頭到尾都係嗰三樣嘢嘅啫。咁然之後就啲學生仔喺曬入邊啦，即係其實我哋係咪應該需要講下個始末咧？即係我哋有啲我諗特別係要。即係放我哋啲 內地 嘅朋友啦，有啲未必會有聽京城，咁我諗嘥少少時間啦，即係喺呢個即係3月17號嘅時候呢，就有個國民黨嘅立委啦，立法院嘅委員，咁然之後跟住呢，就佢就用30秒時間呢，就宣讀咗個決議，就話出席人數52人，已達法定人數。開會進行討論事項，海峽兩岸服務協議已如三個月期限依法視為已經審查，送院會全查散會。 呢啲說話呢、啊、你令我諗起呢，如果我哋香港嗰70位立法會議員呢、 啊、 好似王國興講嘢咁樣㗎。 幾好做啊咁樣。 救命人救人開會通道、啊、散會。 係啊其實一樣咁無恥嘅、啊、大家即係兩地嗰啲立法會議員。咁其實啦用30秒究竟通过咗啲乜嘢呢、其实就通过咗一条即係叫做呢个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啦。咁、就係其实係 EFA 嘅其中一部分啦。咁呢、這个所谓叫做服务贸易简称服贸呢，咁呢就其实如果大家睇过个条文呢，就其实好犀利嘅，就係、是、呢即係其实就係减散咗大家两地啊！所有各行各業啊，所有服務業啊，各種嘅服務業啊，或者貿易嘅嘢咧，嗰啲一啲咧繁複嘅程序，咁咧就大家咧就可以即係互相進入大家嘅地方，咁就可以即係做你想做嘅生意啦。咁啊講出嚟就好似好即係對台灣人好漂亮嘅，咁、但係咧如果你睇過嗰份嘢咧，你就真係汗顏嘅。如果你係台灣人嘅話，因為咧佢首先就係涉獵嘅嘢其實真係好多，你噏得出都有啦。金融證券，飛機大炮航空嗰啲啊又有，電信有，連賓儀都有，連我最關心，我同刁文流最關心嘅娛樂服務業。一樣有，你噏得出嘅咩都有，運輸又有，體育都有，喂，仲有咩冇？旅遊又有， 漏咗個咧， 係仲有乜嘢？ 傳媒文化咧， 跟住仲有啦， 呢個最重要嘅 廣告，傳媒所有嘢都可以出版，全部嘢可以殺入台灣，我再講係殺入台灣，係中國殺入台灣，調翻轉係咪咧？sorry， 唔係，好簡單話俾你聽，電信、飛機、大炮呢啲就一定唔得㗎啦，出版呢啲都一定唔得㗎啦。我諗娛樂事業呢就可能得嘅，娛樂事業可能得台灣妹咁，你個、 okay 啊、 個大陸冇問題，係啊，咁即係 provider 佢掃唔掃黃嘅啫，我關你事啊。即係喺唔掃黃嘅期間咧，台灣妹一定入得去嘅。咁我諗，咁所以即係台灣人眼中就係、是、喂大佬。第一係一條不平等條約啦，第二即係有啲外國人嘅，我睇過一個外國嘅報道都係話，好多外國人就拗撚曬頭嘅，即係唔明嘅，點解你啲中國人成日要咁嘅咧？即係明明好似係大家係咩啊？ 一家 大家都係一家人嚟噶嘛，中國人嚟噶嘛，咁使乜嗱？即係個邏輯係唔係好啱邏輯嘅？譬如話，如果你當台灣同中國係兩個喺一個國家咁啊對等咁嘅去談判咧，咁呢份合約就好明顯啦、就一定係一份不平等條約啦，因為對台灣嚟講係簡直係即係馬英九係賣國噶嘛。好啦，你唔當佢兩個唔係啦，即係當中台灣真係中國嘅一個省啦，即係嗰啲外國人就會唔明，咁你哋都係一個國家嚟嘅啫， 使乜搞咁撚多嘢啫？係咪先？點解啲人唔係自由進出嘅咧？點解要點解會係咁樣？咁呢個問題咧，其實咧，我都幾有身同感受嘅。即係譬如我俾啲外國人成日問得我最多就喺過關嘅時候，就係問我你哋。明明是一個國家嚟噶嘛，點解過關要過兩次嘅咧？其實係 Eva 就係咁撚樣，係啊，咁我即係我哋又要嘥好撚多口水去解釋俾佢聽啦，嚇、咁即係咁我通常都會話俾佢聽，係啊，我哋呢個國家我通常我用兩個原因解釋俾啲鬼佬聽嘅啫，就係、是、第一我呢個國家咧。保安好撚嚴密嘅， 係啦， 係仲係譬如你唔會日喂過關過兩次好撚好㗎啦，即係如果佢認真啲做話過五次都得啊，仲、有咧大佬你睇下我哋啲 CCTV 你就知㗎啦，幾多閉路電視啊之如此類啊，係咁然之後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咩？我哋呢個國家係咁嘅，個政府咧佢通常都係唔撚信啲人民㗎嘛，邊有你哋咁撚好啊？即係你嗰啲政府太過相信你哋啦，我哋個政府好撚謹慎小心嘅，冇人信得過老豆老母都唔會信嘅， 冇錯。 所以咪要過兩次關咯，即係咁樣解啫嘛，好撚複雜㗎嘛，係咯，即係咁，所以你睇翻嗰條條例，你就會理解點解即係今次台灣個學生，因為嗰個最大問題就係、是、嗰、那個國民黨立委。喂，佢系用咗30秒，将呢份八几页嘅一份咁嘅协议啊，大佬涵盖大约60几个行业咧，全部一次过打包通过。咁呢、这个马英九之矛咧，就因为佢系喺三个几月前咧已经签咗啦，喺上海签咗呢份协议啊，即系等于咩咧？等于点讲咧？即系等于我突然间翻屋企同我老婆讲， 揸炮罩 系啦，喂，我买咗噶啦。嗰個保時捷，喂，攞錢嚟啊！喂，大佬，我真係喂簽曬約落訂㗎喇喎， 落曬㗎啦， 冇得唔買㗎而家，係啊，喂，攞錢嚟啊！咁樣咯，係冇得反對嘅 ，OK， 即係其實好簡單啫呢個道理。咁所以咁然之後，我老婆咪反台咯，佔領咗喺屋企，掟撚咗我出去咯，即係一撚樣。咁而家就係搞單咁嘅嘢啦。咁學生就覺得就係、是。屌你真係打矛波矛撚到咁，咁然之後咧就係 啦， 出賣台灣人咯，係啊，咁同埋呢個然之後就攞好多香港嘅例子嚟做借鏡啦，即係譬如話你如果咁樣搞法， 點咧？ 係啊，因為佢好恐怖嘅，即係譬如佢有啲佢入邊嗰個細節咧，嗱，譬如我即係舉一個例，你都好，佢話跨國企業嘅內部調動人員咧進入台灣初次停留嘅期間咧為3年喎。咁佢话为仲有咧系可以申请延展啦，每次咧不得超过3年喎、即系即系梁朝伟佢三年又三年，咁即系同埋基本上根本即系冇乜限制嘅，即系任你系咁进入嘅， 即系基本上 系啊，而几乎系每一个行业都系用一个无限制咁嘅方式去、去做嘅。咁你咁而家可想而知，即刻就即係大家會聯想到啲乜嘢啊？整個譬如話台北會變成點啊？首先就應該咁譬如過多，如果佢實施咗之後，咁打後嘅歲月，台北嘅就會發覺少咗多書店啦，多咗多藥房啦， 好多人踎喺個街度啦， 跟住就 踎喺個街度又有啦， 跟住然之後就多咗多藥房啦，咁啊另外多咗 名店多咗好多啦， 名店就多咗好多啦，係啦，咁啊另外你就會見到嘅係台灣本土出產嘅物品咧就會少咗啦， 係。 隨之然嘅就係你會見到好多可能康師傅啊嗰啲嘢過曬去啦，咁啊然之後再跟住嘅係 樓價飆升， 樓價就會飆升， 因為好多人個一住嘅需求大咗啦嘛，係啦，咁啊然之後搬差城嘅人又好多咗好多啦，咁所以咁然之後台灣嘅年青人就連買樓都買唔到啦，咁呢啲嘢喺香港發生過嘅嘢咪再繼續喺台灣即係重演一次。 但我想糾正少少嘅係就係。其實香港個情況係亞灣唔夠10年啊，即大家唔好拎2003年嗰年作例子，其實一切係由2005年發生嘅， 係 直至到我哋而家2014年計，唔夠10年嘅時間就可以摧毀曬啦， 係 即其實 台灣應該再快好多， 台灣 因為已經吸取咗香港嘅經驗啊嘛，咁啊再 唔係，所以你見到佢獨立之處就係話咩？即我稱之為佢獨立嘅原因就係話佢利用一 個所謂各行各業嘅形式，一個經濟嘅包裝嘅形式，然之後呢其實佢將佢嘅人民同佢嘅金錢就全部搬曬過嚟。 唔止， 仲有嘅， 仲有嘅文化、價值觀啊，所有嘢咧就搬過去啦。 跟住下一步，你會見到一個 point 就係話咩咧？當好啦，個商業砌好咗個 base 之後咧，就會利用一個錢，即係一個利益嘅形式，從而控制咗成個文化出版同埋傳媒嘅行業，從而跟住就係洗翻你轉頭。即係呢個係你見到。 即係唔係一個唔需要今時今日已經唔需要用一個軍事去再去入侵台灣，係用一個經濟文化呢兩方面去入侵台灣，咁係咯，然之後去搞掂你咯，係啊，即係呢個阿爺嗰個盤算係好好嘅喎， 係啊， 我今日統一唔到啫，如果我咁如果我用咁嘅方法去做， 慢慢同化你咯， 係咯，即係冇所謂㗎，有的是時間，四五十年後， 你 自動求我啊。 系， 即系好似而家 Crimea 咁样啊，哎，大佬申请入 俄罗斯 入共样，系啦，即系咁样，系啦。 我哋归翻去台湾为省嘅一部分。 回归母亲，系啦，有你自己台湾人自己提出嚟，都仲得，系啊。 因为呢样嘢你慢慢睇到噶嘛，即系如果人口流动嘅时候，随个时间个文化系真系会改变噶嘛。咁呢个系几见到嘅就系话由即系自香港回归以嚟啦，佢哋过咗大约回归之后嘅四五年之后啦，谂到一条桥嚟啦，当然就系话。个大国崛起嘅信号啦，主要个经济嘅关系啦，咁其实佢即系我自己睇法嘅系，你几见到嘅系除咗一个所谓一个中国之外，系一个整体嘅华人语系嘅一个系统嚟嘅，用一个经济侵略嘅形式。其实你见到嘅除咗我哋冇得讲太近香港同澳门之外，下一个就会台湾啦。但系其实有好多好多嘅地方，我哋都知道。用錢買起嘅地方實在太多啦，爭在佢下一步會唔會同其他人傾、其他人搶啫嘛，或者佢上手會唔會同到個政府去溝通到？咁當然翻翻去台灣嘅就係話，點解會台灣會去到走到個咁嘅地步咧？即係要講嘅就係唔係講馬英九嘅，係要講連戰嘅。OK， 係連戰喺內地成個廣東省嘅資產大約有廿幾億港紙喺度。 係 咁，你諗下上層牽涉嘅關係，同埋你留意翻呢幾年嘅就係話，馬英九其實少。過去即係北京同佢哋啲人接觸嘅， 唔使啊，但係總統嚟噶嘛，梗係用連戰咪多咯， 係 啦係啦，冇錯啦， 所以就係好 係嗰個係傾生意啫，連戰係其中一個啦，即係譬如你話你普遍台商係都係親國民黨啦，咁你即係譬如話即係呢個係一個利益問題啦，咁所以你話即係你話稍稍叫做嘅一個分化嘅，咁就係即係學生就係即係。當然唔會 buy 呢一套啦，咁但係譬如話做生意嘅，咁啊梗係希望呢個條約係 OK， 但係你見到今次嗰個運動其實仲有一樣特點就係話同政黨係冇乜關係， 冇關係， 係啊，即係譬如話你就算見到嗱稍後即係即係呢個最初嘅時候學生入咗去佔領咗立法院之後，然之後先到民進黨啲大哥大打謝長廷啊等等啊蔡英文啊嗰啲啊咁啊，然之後先嚟坐門口嘅啫， 有少少 學，但係啊，因為學生都好強調一樣嘢，喂，避免去染綠。系啦，即系呢样嘢同民进党咧，即系好强调同民进党系冇关嘅，系咪真系冇关就唔知啦。但系即系但系你睇到一个好强烈嘅信息，就系话学生系不断好强调一样嘢，就系我哋系同政党冇关嘅，我哋系自己搞嘅， 有少少同我哋。即係早兩三年前反國教嗰單嘢其實一樣，你見到學民思潮就係話唔想同任何政黨有牽連嘅， 冇錯。而同佢首先分割先， 分割咗先。而其實有好多人都唔係好夠膽去抽水嘅。OK，當然香港呢邊仍然都有啦。咁但係就係話你見到今次嘅事件係好一個民，即、就、係、是、一個好市民嘅形式自己去發動，唔係一個政黨形式去發動咯。 一個純粹係真真正正嘅一個好本土嘅運動咯。吓、啊，即系唔系我哋讲嗰啲本土啊？ 同埋讲多少少啊，几得意嘅，即系点解会？OK， 大家都听到啦，咁喺京城茶馆里头有啲声大啦。OK， 咁因为我有位朋友就其实冲咗过去， 系 我都系礼拜四先。 系啦，我哋无谓再播多次啦， 即系 又帮京城卖广告啦，即系又希望听埋京城啦，即系费事有太多嘢重复啦。 系啦，咁但系咧要讲嘅就话咩？即系佢哋几有制度嘅，就係話頭先所講啦，搭咗台好似六四咁啦，你又聽到嘅係唔同嘅咩街啊咩街， 好似即係又有視像嘅直播啦、嗯、，OK？ 佢哋其實有一大扎人係一個志願嘅斗策隊嚟嘅，咁就每一即係輪流。 你個朋友就係斗策隊。 斗策隊嚟嘅 ，OK？ 咁輪流咧就每一日咧去守唔同嘅地方去維持翻個秩序嘅。咁、嗯、而佢亦都一路都有同我講嘅就話，即係佢哋睇緊嘅就係我哋今日係禮拜六錄音啦。佢哋話佢其實佢喺台灣嘅本土裏頭已經知道一啲嘢嘅，就係話其實有好多人除咗喺台北，而家係搞緊嘅台北市啦、嗯，但係不斷地開始可能喺禮拜六日嘅時間咧，無論從高雄、台中、台南、嗯、 開展咗啦， 開始上緊嚟啦。 冇錯，你譬如我哋今日錄緊音嘅時候咧，就朝頭早其實馬英九就要去台南嘅，有個活動嘅。咁但係呢最後就取消咗，取消唔係佢自己決定取消，係台南嗰個市長呢就直情即係出嚟呼籲呀，喂你唔好嚟啦，咁撚黑人質就大佬你一話嚟有百鳩幾萬人喺度等緊你，屌你老大佬無謂直情係叫直取消咗個活動佢。咁所以台南嗰邊亦都開展咗啦。咁同埋就你講即係講多少少學生嗰度，就係話即係好有組織啦。同埋除咗學生之外，其實普遍即係台北嘅市民啦，好多都支持個學生， 同埋你睇到好多人情冷暖㗎、啊，就係呢樣嘢。 例如 咧，我哋喺台北好多時候就係好多， 我就見到好多美食咯， 地道嘅小食 喺立法院嗰度。 你好，你好奇怪嘅就係、是、你去到台北， 好感動啊！ 可能有啲炸豆腐啊、腸仔啊諸如此類啦。咁嗰啲其實嗰啲人其實都係咁樣賣嘢食為生。我哋香港唔會存在呢啲嘢，但係你會見到個人情冷暖嘅就係話好感動，就係佢哋咧會可能攞啲食物咧、去俾一啲斗策隊，由啲斗策隊再分嘅。 係啊， 咁所以我問 過呢個。嗱、呢個咪就係如果你調翻轉你諗下，如果香港有個咁嘅運動 ，OK， 咁啊啲香港嗰啲商鋪賣食嘢嗰啲咧，即係又想去走去支持下咧，就同台灣又好唔同啊！就係你發覺如果香港嘅話咧，譬如阿的嗰間鋪頭咧，佢攞過去嗰啲咧魚蛋豬皮 ，OK， 嗯， 咁但係然之後傑斯嗰間鋪頭攞過啲又係魚蛋豬皮，屌你冇 啲嘅三寶。 知道三寶係得嗰幾樣，啲學生就出嚟，喂有冇得揀㗎大佬？喂，但係如果台灣呢，嘩真係有揀，有薑湯，有豆腐花我見過，有烤雞，有擔擔麵， 數啊！ 喂，全部仲係熱辣辣喎，即係熱辣辣㗎喎， 蚵仔煎、腸仔、粟米、豆腐， 你成條忠孝東路攞搬咗過去啫嘛，即係幾得開心，食撚到咧，喂，即係個學生就喺東森嗰度訪問就話，喂，叫啲人呼籲啲人，我哋而家物資係非常之充裕啊，大佬， 呢、這個 你有冇見過啲運動會咁講？唔好再嚟啊，食唔曬啊啲嘢， 呢、這個唔係講，呢、這個唔係講笑㗎，禮拜四嗰日 好撚勁啊，大佬，唔係講笑啊， 我同我朋友即係喺度 幾鬼過癮啊， 通嘅 message， 我問你物資個情。 唔係淨係食啊！ 佢話物資，你知佢物資同我講咩情況？佢話 仲 唔使啊，好多 好多， 我哋夠十幾日玩咯，愛打咗 夠十幾咩？ 十幾日玩啊！夠 又夠十幾年添 啊！你諗下禮拜四 佢有三副鞋襪啊，係俾啲友仔咧換更替㗎，而家牙刷、牙膏全部齊全嘅 工人係 咁攞曬啲嘢過去咯。仲有一樣嘢，原來仲有一樣嘢係今時今日呢個年代。你搞呢啲運動咧係必須啊！你知唔知係乜嘢？ 帳篷係咪 啊？梗唔係啦，邊叫帳篷啊？係拖板啊！啲人要充電噶嘛，所以你乜再講呢啲智能電話真係濕鳩嚟噶？點解成個立法院插撚到咧過緊個充電？咁啊有個問題咯，就係、是、啲學生咧呢幾日咧係不斷唔見電話嘅，因為你知嗰個立法院又大啦，屌你咩係啊？即係你 唔想攞啦，你人哋 你攞咗人哋個電話又有啦， 你知有電話 插電插到亂曬龍，插緊嗰時候揾唔翻點樣個電話啦，乜嘢都有， 係啊，電話噶啦 ，iPhone 焗布布都咁嘅嘢， 係啊， 幾易咯， 即係譬如可能攞咗跟住解唔到密碼咁樣又有， 死啦，係啊，我咧唔係我嚟 啊，係啊，呢個幾得意啊，即係。原來拖板係好撚重要啊！咁有啲人捐咗好多拖板出嚟咯， 係啊， 係啊，咁啊，所以即係見到成個畫面係好鬼感動嘅。譬如話，仲有佢哋抽撚鬼馬啦，譬如拆撚曬凳，跟住然之後頂撚住個門口啦，跟住同出面啲人講：，喂、哎，入嚟啊！嗱，入咗嚟冇得出去㗎，跟住全部真係唔撚出去㗎，而家 就冇出嘅，講明嘅， 係啊，就頂撚曬佢。咁但係呢個就，唉，即係國內嘅人聽到。你可以幻想啦，但你真係實行唔到啊。OK， 即 即係如果你喺國內咧，冇可能嘅，因為武警啊、軍裝啊，所有全部就即刻馬上出動啦。你點頂一嗰三幾張椅係咪先？大佬就係、是、人哋出嘅就迫擊炮啊、真槍實彈啊。我哋八九年六四試過一鋪㗎啦， 見過曬啦，大家 水炮你真係好撚難啊！你呢個全部大佬 AK-47 啊，咩都齊，手榴彈都有啊。 同埋呢個要講嘅就係話咩咧？你見到大約去到今日為止，應該第三至第四日到啦，即係你會見到嘅話，就算台灣國民黨政府幾不濟幾不堪都好，你見到佢哋尊重翻，首先第一樣嘢，佢哋即係口述覺得呢個係暴徒嘅行為， 呢個係文明噶嘛，佢冇講暴徒。佢最多係講呢個係一個非法集會，係係啦。如果你 衝入去嗰啲， 調翻咗中國點咧？喺頭兩三日之內就已經定性咗呢一個係一個動亂啦、 啊， 一小撮人有外國勢力嘅 入侵， 梳擺 係啦，類似啦，即係咁樣啦。OK， 咁然之後咧就領導人就會出嚟啦，即係首先就然之後就會馬上就會即係就會叮囑所有即係紀律部隊啦嚇、啊，即係嚴懲。啊！入面立法院入面嗰班暴徒啦， 系啦 ，OK， 不能手软 ，OK， 限期之前清场， 冇错啦。咁啊，边度可以挨到五日咧？系咪先？ 唉，个钟头都俾多你。 咪咯，五日即系破纪录噶啦，大佬。 唔系，同埋你见到台湾嘅警察，你只系而家依一刻就系见到。佢都係圍鐵馬 ，OK， 嗯， 佢唔係好， 仲好 friendly 喎， 好 friendly 喎， 仲好 friendly， 唔係有講有笑喎，全部， 佢唔同我哋香港啲差佬， 係啊， 屌你老尾仔， 香港差佬又要學啦，係啊，即係我覺得成件事咧就，即係香港嘅差佬又可以學到嘢，係咪先？咁啊熱血又可以學到嘢，係咪先？ 呢啲一陣要講喎， 話唔係喎，人哋叫我哋唔好成日抽， 嚇，中環嗰邊都可以， 有網友叫我哋抽少啲啊，皇上水，咁我又唔覺得我就要抽水。水啊，咁有啲咁我又唔覺得呢啲嘢係佢做嘅， 係啊， 係咪先？你哋覺得啫嘛，我都係覺得佢應該喺個咪度做節目啊，喺條街度嗌下嗰啲係佢強項嚟噶 嘛， 唔係講下啫嘛，嗰啲係佢強項嚟，我真係冇講話叫佢做， 係啊， 係啊， 唔係你咪佔領旅發局咯，旅發局可能擁啲人過嚟噶嘛，或者佔領入境處咯，係咪先？ 好難， 所以喺條街度紅衛兵啊，係咪先？ 係咁啊，點啊？我講住咁多先啦，我哋 講住咁多先啦， 休息一陣先啦，好嘛？ 翻嚟想批評下一啲人啦，件事唔係好 好啦。咁啊，我哋今日揀咗嘅歌咧，就都係同台灣有關啦。咁揀咗好多歌咧，就我諗夏薩同阿的都未必會識嘅，咁啊就係啲。七八十年代嘅校园民歌、 哎、 ，OK， 咁啊呢啲都系嚟自其实一间大家好好熟悉嘅唱片公司滚石，咁嘅滚石最早期嘅时候咧、哦，其实系对台湾音乐好有贡献，因为基本上都赚唔到钱嘅，咁但系咧就帮助到好多歌星咧就完成佢嘅即係出碟嘅夢想啦，咁啊然之後其實都製造咗好多好好嘅歌，咁呢首歌其實大家好熟悉嘅，咁但係就呢個版本我諗大家冇乜點聽過，都可能會係原裝嘅版本嚟，咁唱歌嘅歌手嘅名咧就係、是、叫做包美盛，係一位女仔嚟，咁嘅歌名咧大家好熟噶啦，《蘭花草》啊。 情花簇簇，不开的许多香。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你欲看三回，欲看的花时过，本草却依然含苞永无一个。眼见秋天到，已了如暖房，朝朝听故乡，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能在夙愿长，满庭花簇簇，不开的许多香。满庭花簇簇，不开的许多香。